迎收听969快乐多一点，我是龙叶，龙马精神的龙，一碗的叶。我朋友呢身上有一道疤很长，我就问他，你这个疤是怎么来的？他说， 我小时候晚上出去玩，到处乱跑，结果掉到那个煤堆里面了。 我说，就是因为这样摔伤的？ 他看了我一眼说，我好不容易爬了出来，浑身黑乎乎的走在路上，别人看不见我，被人用摩托车撞的。 969快乐多一点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获取更多969快乐多一点的精彩内容哦。也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讲讲段子，我会选读你的精彩内容跟其他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，等你哦。我们下一个点段再见喽。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，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，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，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，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，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，经典随身听，分享经典好时光。 969听资讯， 今年969一起听资讯，我是英奇。近日，国家发改委发布通知，通知中明确提到，继续落实一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方案，加快户籍制度改革落地步伐，全面放宽城市落户条件。广深港高铁香港段今日试运行，福田站至西九龙站只需14分钟，票价约合人民币64元。近日，自拍博物馆在美国洛杉矶开幕，此快闪博物馆只开放2个月，以互动式展览探索自拍的历史。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对该市所有宾馆酒店开征4%的市政住宿税，该税适用于在各类酒店旅馆的住宿房间入住4小时以上的情形。北京平谷区各乡镇学校、街道、村和社区累计开办书法培训班103个，开课1500余节次，共计40000余人参加书法培训。北京市2018年清明预计将迎来扫墓最高峰，而整个清明假期将有450万市民祭拜亲人。吴尊现身优酷 YC 加油站，为4月即将播出的超级网综《这就是铁甲》站台，而吴尊一对儿女或将现身节目中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始终你好。

定制私家团，就找六人游，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。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，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，喜欢孩子。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，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。合伙人招募专线：133-0112-5077，133-0112-5077。 九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你现在还在用手机流量上网吗？是不是感觉自己的手机流量无形中就没有了呢？像一些平时浏览的人人网啊、新浪微博等手机应用软件，不仅耗电，还可能占用不少的数据流量。在你浏览时呢，建议使用手机浏览器进入网页版网站。当你出门需要导航的时候呢，也可以在 WiFi 网络里下载离线地图，这样呢就可以节省了大量的手机流量。关于如何更多的节省手机流量，你还有什么小绝招吗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969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说说吧。

上姑娘，回头路已是那么漫长。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？梦想在不在前方？黎明的曙光已微微照亮，我四海万界鲜花在身旁，就是辽远星星的光亮。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，一座南方开。 世界上总有人会面对命运不期而遇的残酷，这个时候不要气馁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陌生人会用自己的方式去爱你，没有过多语言，甚至不用你知道他是谁，他们只是把一份爱意送达，只是伸手拉你一把，只是助你一臂之力就可以了。晴点九六九，我是银奇，感谢您无处不在的陌生人，愿我们每个人都做这样的陌生人。 浸湿了眼角，刹那或者眼泪分不清啊。爱情不止玫瑰花，还有不安的前方，快乐啊误解啊，随着时间都会增加。退潮的爱像刀疤，闪过给一个说法，疯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我住的沙，放下也罢。时间都会增长。

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分离，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，就算是为了分离与我相遇。一路上有你，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经典九六九，经典随身听，我是银琪。刚刚呢，看到一个消息，在 iOS 11.3 的版本中呢，用户可以直接查看 iPhone 电池的健康状况，其中呢包括电池容量以及峰值性能容量。苹果还会建议用户是否需要维修电池，这些可以在设置电池健康中找到，可用于 iPhone 6及更高的版本。而且呢， iPhone 现在还可以当公交卡刷了，只需要将苹果手机或者是 Apple Watch 靠近读卡区域，无需打开任何的 APP 或者是扫码。而且在新版本中， Apple Pay 支持北京一卡通和上海的交通卡，并可以通过钱包 APP 直接为里面绑定的公交卡充值。有网友调侃道，都用 iPhone 了还乘什么地铁呢？关于 iPhone 变身公交卡你怎么看呢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经典九六九，打开聊天窗口来跟我说一下吧。

人事已非，你已不在我身边，曾经许下的山盟海誓，如今已跟你随风而逝。爱承受不了花言巧语的你，谁也看不清。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。许多人因为一首《雪在烧》认识了黄莺莺，她的声音仿佛带有魔力，可以让人一不小心就走进她唱出的世界里。刚才这首歌来自黄莺莺的《花言巧语》，歌曲中唱出的是对感情中相互欺骗的无可奈何。在感情里，我们总是觉得应该是谁付出越多，那个人就输了，于是每个人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成为狼狈的赌徒。但是可爱多威电影里的陈柏霖还说过，爱情不是猪肉，不是用几斤几两来衡量的，你说对吗？ 沉默。

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且让自己的疲惫随着情绪凸显，逃避真正需要面对的情况，把自己的心态交给别人身上去引导，不如做好手边能做的事情，给自己生活分解一些小目标，比如今天锻炼20分钟，明天听一节音频课，在明知工作的结果无法把控之外，给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可控的生活。 是否会发觉我已

关上车门，一键启动，大轮出发。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，你最贴心的副驾，九六九车舞飞扬。 现在的车辆大多数都配备了 ECU 模式，也就是所谓的经济模式了。开启之后，整车的动力输出及油门响应都会有所下降和延迟，以此来达到节油效果。但实际上这个功能是否能够如此理想的降低油耗，达到节能节油的效果呢？ ECU 模式的工作原理是这样的，开启这样一个功能之后，行车电脑会限制节气门和喷油嘴，也就是主动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，而变速箱呢，响应也会变缓，更加倾向于低转速工况，以此来达到节约燃料的效果。 ECU 模式其实并不能改变发动机的功率，但可以控制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工作逻辑，说白了就是让车变得相对迟钝一些，达到了节油的效果。那么这个功能听上去还行，毕竟日常在城市里行车的时候也不需要过于敏感和狂暴的动力输出，但是开启了 ECU 功能之后，并不一定就能绝对节能，车辆仍然是人为操控，所以能否节能跟驾驶习惯也是有关系的。对于驾驶感来说，牺牲加速性在某些运用场合是可以接受的，比如市区堵车或者是停停走走的情况下，这时候车辆的动力大部分是多余的。尽管如此，但是在很多城市跟车和超车的时候，瞬时动力也是取决于你会不会被其他车辆强行借道的关键。 ECU 模式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了油门反应和变速箱的换挡逻辑，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是减少了汽车的动力输出，但也让跟车和超车变得更加具有难度了。虽说实际感受并不会这么明显，但对于一些性格较为耿直的车主来说，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愿意开启 ECU 模式。什么事情都没有完美的，节油模式在运用得当的前提下的确能有限的省油，但是能否省钱可就不一定了，因为长期低速运转的发动机比较容易积碳的，而这积碳又是一个讨厌的东西，积累多了很容易就能抵消刻意节油的成果，有点矛盾呐。让车生活更美好，这里是九六九车务飞扬，我是亚威。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，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公众号。当然，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，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。九六九车务飞扬招商热线010-5175-2200。你让我流泪。

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， 听，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很多次我们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后，会觉得这样的自己太不像自己了。其实心放宽了，很多事情就能放下了。不是世界选择了你，而是你选择了这个世界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。你若爱生活，哪里都可爱。一隅之地，只要有一颗放慢灵魂的心，就能安静地品味生活。从今天起，不急躁，不抱怨，做一个认真生活的人。 再记起一些古老的心事，